薪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林卓廷。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嗱，我又为大家介绍大江南北系列嘅新嘅四个菜啦。咁呢啲咁样嘅大江系列嘅菜咧，冚唪系中国八大菜式入面最著名嘅菜。而呢啲咧，全部咧系要用好多功夫整嘅。咁呢一个咧就系上海菜，系四喜烤腐，系用面筋、花生、木耳、冬菇同埋金菇做嘅。呢一个咧系夫妻肺片啦。咁咧就系有乜嘢咧？有牛草肚、牛腱肉、牛舌，然后咧就配紫天椒同花椒。呢个咧就系桂花盐水鸡啦，有桂花嘅香味喺入面嘅。咁呢个咧上海菜嘅清炖蟹粉狮子头，用猪肉、蟹肉、蟹粉同埋绍兴酒咧就做成嘅。系好鲜味啊！ 唔惊啊，大佬啊，你话真系，唉，哇，好啦。好，翻到嚟啦，咁啊，終於入呢、這個咧，即係頭先嗰兩節咧，都係講一啲比較唔係好 typical 嘅一啲，即係唔係咁 juicy 啦，或者係嚇，咁啊，第三節翻到嚟咧，又講翻 係咪有啲嘢我要解釋一下？ 係啊，有啲啱啱有啲網友啊問你啊，喂，點解禮拜二放飛機喎？ 喂，大佬啊，你第一對陶光行嚟講，一個禮拜做兩日節目咧，其實係好大嘅負擔。 咁你應承咗人㗎嘛？ 唔係咯。第二咧就係、是、我確實咧係即係有嘢做嗰日。 咁你有冇同阿西良請假先？ 咁咪同佢講咗咯。 哦，有嘅。 我下个礼拜二都系麻烦嘅，因为我老婆生日啊。 系嘛， 系 咪？咁咪 book 咗位噶啦， 带埋佢上去咯。 唔系，我就要求佢系提前嘅，但我唔知佢就唔就到我。 okay. 因为佢唔系咁 flexible 啊嘛，我系要 live，因为有人垫钱 咁样。计啦，计啦， 系咪？即系啲人裁定付等我。 唔系，呢个阿龙讲嘅啫，你唔好系啦，咁样样。咁啊， 唔系啊，但系我收到好多 PM 喎。 系嘛？即系同你打气嘅 PM， 系啊，佢话即系我信你讲嗰套啊， 吓 OK， 咁我话我其实都系睇你哋，大部分系美国网友， 哦、okay. 我其实我都系睇你哋美国嘅传媒嘅啫，我唔系自己作出嚟嘅，大哥，唉，嘥鬼气啦，我痛恨老共多过你，不过我最惊就老共咧会曱甴咁啊， 咁佢真系个曱曱甴嚟噶嘛， 曱甴系点咧？当你喷呢只杀虫水搞唔掂嘅时候咧，佢唔死得嘅时候啊，佢仲更强啊！你想佢黐爆都黐爆唔到啊！我惊系呢样嘢啲。 嗱，即系咁讲啦，即系如果你有讲黐爆嘅话咧，老共其实全世界边个最 ready 黐爆，或者系对黐爆系最准备最充足咧？冇人系准备充足过得个老共。咁即系因为佢成日讲命运共同体，你知唔知佢嗱？佢对住非洲又讲命运共同体，你对住一带一路嗰啲又讲命运共同体。其实你知唔知个真意喺边度？你明明佢嗰个真正嘅意思喺边度？ 嗯， 咩叫命运共同体？ 即系我死你都死啊嘛！ 系啦，即系你唔好你唔好指意我扑街。如果我扑街，我揽住大家一齐扑街，即系咁样样。即系呢个其实咧，其实佢喺潜意识嗰度咁样讲出嚟咧，其实就系咁嘅意义啦。其实就系、是、咁，所以话即系我之前都 不过咁啦，有啲嘢即系唔系认死认屁啦。我都话即系你靠一个癫佬，即系一个即系冇乜道德感嘅人。去打救我哋咧係冇意義。 唉、哎，唔係喎，但係 冇打救我哋啊！ 最近咧，最近佢自己本身咧， 唔係我哋咁嘅期望啊嘛，唔係人哋主觀嘅期望，係你嘅主觀期望啊！ 我哋食住花生等睇戲。 係啦，你諗住睇住佢死啊嘛！我話喂，如果你用咁嘅 logic 嘅話咧，你不如叫佢放幾個原子彈過去北京好過啦。不過對唔住，放完之後可能放埋落嚟香港啫，係咪？即係如果你唔係冷靜同埋理性。咁去分析個問題呢， 我哋對美國係有信心咧，就係、是、因為信任個制度，即係信任佢有個改錯嘅功能，即係呢個政。 民主製造嘅可貴就在呢樣。 咁就係正正咧，就其實咧、就 是，你諗下、啊、上個禮拜我同你仲喺度言猶在耳嘅時候咧，唔係、啊、特朗普民望好高啊，屌、 嗯， 即時就已經跌到去得翻 六成嘅 disapproval。 咁就呢、這個你講呢一個民調咧，就係。 跟住你話以為佢真係集中火力去對付老共，跟住星期日，我一起身呢個新聞就話對於呢一個北美自由協定同呢一個杜魯多反面，我心都幾涼啊！ 呢個自己拖自己後腿啦。嗱，其實佢主要就係佢你頭先講嗰個民調咧，就係喺八月底嘅時候做嘅。咁八月底嘅時候做咧，即係差唔多係八月26至28、29嗰段時間啦。咁嗰段時間發生咩事咧？咁主要就係 Robert Mueller 咧，其實佢嗰個即係案件啦，即係其實關於通俄門佢自己兩個前助理嘅案件咧，有個咁嘅進展。咁啊，即係塌咗兩個嘢。 一個是 campaign manager， 一個是他的 legal counsel， OK， 咁其中一個咧已經係認咗罪噶啦，咁即係話咧佢唔知好似有八個 counsel， 即係八條控罪咧，全部都認曬。 咁同樣嘅調查咧，咁其實就有49% 嘅人咧，即係受訪者咧，就覺得就應該proceed呢一個 impeachment 嘅，就應該彈劾佢嘅。其實就係、是、咁、那個情況咧，即係如果你話講嗰個即係 disapproval rate 啦，即係其實嗰個叫做係即係對佢嘅不滿咧，主要就係來自於呢一單案件。咁其次即係亦都有啲事情發生啦，即係同埋呢個 John McCain 嘅，即係佢就呢一個葬禮啦。咁莊密卿嘅葬禮對佢嚟講個打擊都大，因為其實咧，尤其係對於共和黨人嚟講啊，對佢嗰個不滿咧，尤其係大，因為其實你知道啦，咁啊呢個阿莊密卿都呢個佢都幾古惑嚇，即係生前已經 set 好個局，即係叫佢女即係讀呢一封咁嘅信出嚟，然之後就話即係哇咁我哋喂美國已經夠強大啦，唔需要再強大起嚟啦，係咪？ 唔係同埋咧，有啲人唔明嘅，我記得我有一個 friend 咧，佢話點解？即係America was great， 點解用 was 呢個字咧？咁樣即係原本咧，我哋真係 is 嘅，俾你搞下搞下咧，變咗 was 啊！嗰句説話其實有意味啊！我諗，因為有啲咧嘅寫法咧就係話it's really great，即係用呢個嘅 present tense 嘅，點解用 was 咧？就係因為你做咗總統咯，所以 John McCain 嗰下咧其實係有針對性 的，嗰、那個就對佢有打擊 嘅，特登。请奥巴马对手啦，请布殊，因为嗰阵时候同佢初选过啦，特登揾佢两个去上台，去出席呢一个嘅丧礼，仲要讲嘢，跟住佢女嗰篇嘢咧，系完全有部署嘅，系嚟喐佢，跟住你又戆居居。我是他啦，還是你都是咁面皮厚嘅人？ 他仲要打歌府啊嘛， 系啦，喂死都去啦， 然之後出錢啊嘛，仲即系仲喺度同人頂嘴咁啊 ，Greg again 啊嘛，大佬啊，即系呢個佢自己就對自己太有自信。 唔係，所以嗰陣時候希拉里咧針佢嗰個 point 咧係講得唔細緻。佢我記得嗰陣時候希拉里好中意問咧，就係話你點有一個咁嘅 temperament 去做一個總統啊嘛？係咪啊？喂，我大佬啊，我個核子彈嗰、那個。嗰、那個鎖匙嗰個掣啊，係俾你 hold 住噶嘛？你去邊度，就算你去打 golf 都俾你 hold 住噶嘛？大家撳定唔撳咁啊？喂，你大佬你咁嘅 temperament，你亂撳咁咪出事，大哥係嘛？所以我對佢嘅指控咧，唔係無的放矢嘅，即係除咗嗰啲客觀嘅分析之外咧，就係、是、你靠一個咁嘅癲佬，一個冇乜道德感嘅人，喺呢個咁嘅民粹主義嘅社會嘅情況裏邊咧，係亂咁搞咧。其實唔知道真係對我哋係有好處一定係冇好處啊！ 不過我覺得就始終我哋即係就算係投佢啲人咧，其實本身你個前提就係點解會咁放心投得佢落咧？其實就係因為覺得相信 冇希望咯、 啊，同埋呢個一嚟啦，二嚟 唔係喎，調翻轉唔係希望先大咩？佢你對呢個制度嘅希望啊嘛，講緊 佢就係覺得就係話呢個Donald Trump 唔會惡得去邊嘅，即係有好多當其時 阿、肥仔。就是因為覺得對呢個制度已經唔相信、冇希望啦。 嗰啲 咁咪揾佢去 topple 佢咯，即係佢打彎佢啊！你覺得其中有一個人咧， 嗰啲啊嘛， 嗰啲去評論佢嘅話咧，其實佢係冇乜即係謀略同埋計劃嘅。總之我打爛咗張台先，跟住就 what's next， 再諗點做，即係搞彎咗先。嗱，做生意冇人嘈你。因為點解你係老細？你承擔你自己嘅風險去亂搞一通，因為賺又係你，蝕又 係 你。 佢最中意嘅談判技巧就係佢中意破局，先破後立。佢就係佢中意咁樣。其實佢唔係冇露足嘅，佢個路就係咁樣啦。咁但係咧就其實點解我哋話相信即係美國有個糾錯功能咧？而事實上嚇，即係最近都發生一件事情，都算係一個糾錯功能嘅一個即係最佳嘅例子啦，係咪？我哋開段片睇下先。 他们说连白宫入面都要盟军，美国纽约时报星期三登了出来的。 吓、啊，系边个写出嚟噶？有冇五个人参加先？有就预埋我份。听讲话好多个官都有份。 嗰篇评论系匿名嘅，净系知写嘅系特朗普政府内高官，话参与抗特盟军嘅包括个匿名者同好多被传媒视为坏人嘅幕僚，话佢哋用行政手段挡咗好多不当议程同倾向，阻止特朗普一再损害合众国利益。内阁甚至倾过引用宪法第25修正案，以总统无法履行权力和职务为理由，去除特朗普由彭斯顶上，保住国家民主同稳定。不过惊触发宪法危机，所以放弃，继续暗中搞对抗，引辱负重到特朗普落台。所以我哋喺外边就见到白宫好似双头马车咁，入边就系总统好似好欣赏俄罗斯普京同北韩金正恩呢啲独裁者，嫌弃欧洲盟友。但另一边官员就揸正制裁俄国。侵侵因为咁埋怨咗好耐，话班官摆佢上台与俄为敌。报道仲批评佢冇道德观，虽然系共和党人，但做嘅嘢就反贸易、反民主，唔认同共和党嘅理念。领导鲁莽，与人为敌，冇效率，开会又离题，发脾气，决策又冲动，搞到朝令夕改，同一直以嚟有关特朗普嘅传媒吻合。匿名者在结尾仲提醒读者，世未已故参议员麦凯恩为言，放下小纷争，团结爱国，反省点解民众会被特朗普上台。 而家个个都估紧系边个写的。 有人睇篇文嘅例子，用字估写嗰个可能系国安副总统嘅人，或者前智囊。 特朗普都到阵啊 ！So if the failing New York Times has an anonymous editorial, can you believe it? Anonymous.Meaning gutless, a gutless editorial. 特朗普都落 order 叫幕僚捉奸。 其实你就算你唔知道系边个去写呢篇即系呢篇文都好啊，即系其实 damage is done 嘅，其实就系、是、因为其实已经令到 Donald Trump 咧，其实已经开始疑神疑鬼啦，捉鬼啦。 仲有、啊、你讲呢篇匿名信之前咧，写、嗯、到 New York Times 之前咧，其实呢一、這个嘅Bob。Woodward 咧就系、是、以前系呢一个嘅水门事件嘅最主要揭发水门事件嘅 一个资深记者嚟， 资深记者咧其实出咗本书嘅，就叫 Fear， 亦都系大爆咧喺呢年几两年以嚟咧系白宫嘅内幕嘅，咁而亦都系成为唔知星期一定星期二啦，因为你香港系延迟咗即系早咗人哋少少嘅啦，就系、是、亦都系大事报道，而特朗普系好腾， 哇！呢个连环打击嚟嘅，因为其实佢嗱。呢、這個係咪即係咩 Wood 即係 Bob Woodward 係啦 ，Bob Woodward 啦，咁即係中文譯名就好論盡啦，咩咩咩伍德 Wood 伍德沃德啊，呢個沃德咧，咁佢就佢嗰、那個做法佢都係咁樣，佢嗱佢訪問咗一啲前任。佢嗰啲即係幕僚長啦，同埋即係佢嗰啲白宮經濟顧問啦，同埋現任嘅一啲匿名嘅即係人啦，佢都係有匿名嘅人即係存在。嗱，呢班匿名嘅人咧。呢班匿名接受呢一、這個Woodward 佢去採訪呢班人咧，就同呢一個紐約時報佢講呢一班咧 resistance 呢一班人咧，好明一定其實有個交集喺度啦，其實係咁，所以咧對於 Donald Trump 嚟講，哇，佢一定要清黨啦，呢、這個就係 唔係我覺得係有少少背後有陰謀喺度嘅，即係例如話佢內容講嗰啲故事咧，都係即係笑死人。即係好有 dramatic 嘅感覺嘅、啊，即係例如話佢同國防部嘅人啦、啊， 馬蒂斯啦，即係呢個國防部部長啦，其實 內閣開會嘅時候，咁Donald Trump 就不停問就喂大佬，你俾呢啲咁樣嘅 graph 我做乜鬼嘢啫？我而家希望打贏幾場勝仗啊！即係佢講唔知係面對北韓嘅時候，哇大佬，喂人哋嗰啲專業嗰啲軍人喺度 present 緊俾你聽，就喂大佬。我哋唔可以亂嚟嘅，北韓嘅問題，你想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你知道咧？ 喂，因為理論上軍人應該係好戰噶嘛。喂，佢都咁樣 warn 你嘅時候，咁跟住你就話：喂，你俾呢啲數據我託啊！喂，我而家要打幾場勝仗咁樣？喂，似乎咁嗰啲有咪喺度話佢伊利諾咯，即係咩話 ？Idiot 咯，係嘛？即係話佢呢個白痴嘅大佬。系嘛？跟住話佢冇禮貌啊，成成嘅咁嘅嘢。 馬蒂斯嘛， 又唔識嘢咁樣。 但係馬蒂斯否認咗啦，唔係即係佢嗱咁馬蒂斯佢其中一個即係接到佢嘅 order 咧，就係話要喐，即係暗殺呢、這、一個敍利亞呢、這個巴沙爾。咁、最後尾咧就即係又陽奉陰違啦，即係口講就即係好啊好啊好啊，跟住 跟住仲有一個仲好笑，我唔知堅定流啊！睇完之後真係 juicy 到啫。佢話原來咧。 特朗普想簽訂一份咧係 退出呢、這、一個北美自由合貿易協定，同埋啦，即係呢一個美韓嘅、 美韓啊。佢話原來有個 executive order 咧，係關於同呢個美韓嘅 自由貿易 嘅 free trade agreement 咁樣嘢。咁跟住咧，因為嗰啲助手咧驚佢咧 真係 簽咗落去咧，佢原來喺個台面一路拉走咗佢。 係啦， 跟住佢自己又唔記得啊，大佬。 咁好啦，即係嗱呢個咧，我覺得呢件事咧。我覺得點解而家即係暫時未打呢個2000億貿易戰呢，可能即係 Donald Trump 正就係咁嘅顧慮。但其實有嗱、你可以兩種解法嘅。第一種解法就係你要捉咗內鬼先。捉咗內鬼先。 先安內而後讓外。 但另一種做法呢， Donald Trump 亦都可以咁做喎。我嚟搞鳩大陸，然之後轉移大家嘅視線，就將大家覺得我好無能嘅一個總統嘅形象咧，就即刻抹走佢。 唔係咁，你即係攞外交嘅政策。 哦，咁佢好明顯 嚟轉移，即係呢個內政。 你要知道，當中出名一個任性嘅老闆嚟嘅。除此之外咧，佢 唔係。所以呢個一號我嘅分析就係話，即係你點可以即係去依靠一個即係透過呢啲咁嘅方法。嚟玩政治、玩民粹嘅人嘅一個問題。 嗱，嗰封風匿名信咧，其實係解釋過呢一個現象嘅。即係包括嚇，即係呢個共和黨人咧，其實都唔係話咩，即係對佢即係擺曬啲期望喺度。其實共和黨人同特朗普之嘅關係咧，其實係一個互相利用嘅關係。 咁梗係啦，政治嚟嘅嘛，大哥。 互相利用嘅關係，即係點啊？即係其實你而家共和黨嘅取態咧，就係好微妙啦。其實你講真，你近期咧嗰、那個叫做係即係嗰、那個民意調查咧，唔係話即係general public 一回事啦。如果你話就係講咧，有一間電視台亦都做咗個民調，就係話咧共和黨人其實對 Donald Trump 嘅睇法係點樣咧？佢支持佢幾多咧？早兩個禮拜 Donald Trump 仲喺度話。九成嘅共和黨人都支持我嘅，咁嗱，其實確實嘅數據咧係應該85%，咁但係咧，即係經歷過呢兩個禮拜之後咧，已經係去到78%。 佢個危險喺邊度咧？我有啲細心嘅數字分析咧，就話咧原來係共和黨嘅支持者係女性嚟嘅， 女性就係好跌㗎啦，跌得好緊要㗎啦。 再加係有大學學位嘅人，嗰個嘅支持率咧係跌得好緊要。佢今次點解反映到？即系呢一个嘅disapproval rate 咧，系跌到咁低咧，最重要嘅原因就在于呢一班人咧开始即系背弃佢。咁啲人就话佢有危险噶啦，即系无论喺呢一个嘅众议院同埋参议院嘅选举里边咧，即系输嘅机会咧，共和党啊俾佢揽炒嘅机会咧系大嘅。虽然而家离十一月仲有一段时间，仲有好多嘢可以发生咁样。咁就但系我就觉得，正如头先你咁讲，共和党嘅人咧都系现实嘅。今日你阿哥有利用價值嘅時候，咁我梗係同你一齊啦，係咪？我都冇辦法，你話曬你都係總統。但如果他日冇利用價值嘅時候咧，你就放棄得好快嘅咯。因為點解咧？你攬死埋我啊嘛！你攬死埋我嘅關鍵喺邊度？喂，我大佬，我兩個國會，你話有一個贏一個輸都好啊，都頂住啊，大哥。你兩個都關埋嘅時候，咁我就全面俾呢一個嘅民主黨係玩政治嘅咯，玩針對嘅咯。 嗱，共和黨點解要利用佢咧？佢做到啲乜嘢係共和黨即係正常人做唔到嘅啦？佢夠癲啊嘛！佢真係會喐得出手嘛！即係譬如，即係有啲係需要 做鬼臉嘅時候， 有啲需要，有啲就係唔需要啊！即係唔需要嘅就係話你向呢個盟友開刀啦，即係你向盟友加關税啦。呢、這個其實 Marco Rubio 嗰啲好反對啦，其實都係 唔係同我一路嘅講法一樣嘅。喂，如果你係真係要針對中國嘅話，請你集中火力針對中國。 系啦， 你要針對墨西哥嘅，集中火力針對墨西哥；你要玩加拿大嘅，你集中火力玩佢；你要玩歐盟嘅，喂，你冇理由咁樣樹敵法噶嘛？ 我覺得咧，嗱，其實 你俾人有嗰個 leverage 喺個過程裏邊咧，係玩嗰個共幹。 佢而家呢個咧，即係用一個中國作為一個缺口。其實去拉攏自己嘅即係傳統盟友咧，再去重新簽訂啲貿易協定。 但係嗰本書又好，嗰本匿名信都好，爆佢就話佢完全係唔重視佢過往嘅盟友噶嘛。 啊， 其中有我睇到一段嘅即係介紹嗰本書或者係介紹嗰個匿名信就係話喂大佬勸咗佢好多次， 或者 喂唔好得罪曬過往我哋咁多年嚟。同我擁有共同嘅普世價值嘅盟友，但係佢係不屑一顧啊嘛！佢覺得佢成日覺得 普京係佢 friend 嚟㗎嘛。 係。 喂，呢個係好危險嘅一樣嘢嚟㗎。 佢骨子裏就係一個獨裁者，咁其實佢同啲獨裁者仲 friend 過嗰啲傳統嘅自由世界嘅盟友。咁除此之外咧，佢雖然咧喺一個共和黨嘅一個被選舉出嚟嘅總統，咁但係咧，其實佢根本上佢自己心底裏嘅價值觀咧，一啲都唔共和黨人。 唔係好簡單嘅道理啫嘛。最近好似有一個高等法院嘅法官。即系听听证会嘛 ，OK， 咁就系特朗普 嘅人啦。 咁咧，原来咧当场咧喺个听证会里边咧系有几十人喺度抗议嘅，即系好似长毛话我哋暂时咁样嘅立法会度咦嘘咁，跟住佢竟然话咧，我要将呢一个嘅示威抗议咧系变为非法啊嘛，大佬，喂你有冇搞错啊，大佬？喂，我睇完呢件新闻之后，我都打到个突啊，大哥。你咪真系傻咗啊！你个朋友真系，大哥， 佢真系嗱咁，所以而家咧即系。 You are fired！ 嗰套嗰個角色咁啊，大佬。 所以嗰 嗱你唔妥我嘅話，我炒 Q 咗你。 嗰封匿名信就話啦，其實佢哋 plan 過咧，就係呢一個憲法修正案第25條。咁廿五條係咩嚟嘅咧？就係話如果證明到呢一個總統係有 inability， 其實去即係、就是、履行呢一個總統職務嘅話咧，咁其實咧就可以用呢一個副總統頂上。咁其實呢一個情節係非常之 House of Cards 嘅，其實係。咁如果大家睇呢一個第二季嘅 House of Cards 咧，其實即係嗰個 Frank Underwood 咧，就係借呢樣嘢嚟上位嘅啦，其實係。咁亦都有啲人喂覺得喂呢、這個未必 moral 喎，因為咧其實你班人係全部未選，唔係選舉選出嚟喎，但係你哋搞個政變去推翻一個咧係選舉選出嚟嘅人。即係呢一個就阿梁啟智佢即係琴日都提過啦，佢寫篇文都提過呢樣嘢啦。咁即係嗰樣嘢其實係唔係即係係咪應該得到即係一啲選民嘅重新授權呢？咁但係呢樣嘢其實本身就寫喺憲法入面嘅。吓， 咪仲有一个 苏花用过，净系得到老门嘅啫。 系啊， 咪同埋仲有另外一个考虑就系、是、咧，对嗰班幕僚啊，或者系白宫嗰班人嚟讲咧，就系、是、话喂，话晒佢都系你老细嚟嘅。如果你咁样反去嘅话，其实你对个人嘅政治嘅前途啊，其实都系已经系画上个句号。有啲人讲法就话，点解佢哋都踌躇紧咧？就系、是、喂。咁下一個總統未必敢再請你做白宮幕僚長或者委以重任咁樣嘅喎，你兩嘢就反台咁樣。咁呢個我聽啦。 咁睇佢有冇夠唔夠光環咯、啊？這個世界，這個世界好現實嘅啫。其實即係睇你個光環夠唔夠大、啊。 但係個問題係在於你咁樣做咗之後，喂往後會有第二個、第三個噶嘛？ 咁所以而家咪咁講啦，就係、是、話共和黨嘅核心價值嗰、那個話語權咧。根本就唔喺呢個 Donald Trump 度嘅，所以佢而家佢就要咧，就將佢就講到，佢根本上呢條人咧係反共和黨價值嘅，咁佢嗰班人就係咁寫啊嘛，咁你話要保住份工，甚至乎有陰謀論就係話咧，其實呢一個係共和黨嘅一個招數，係要將成個共和黨就同呢個 Donald Trump 劃清界線，因為見到佢而家咧，佢嗰個民望咧其實係一個向下即係嘅趨勢喺度，但係 唔係啊？你好簡單啫嘛，我今日再check 下啲資料，原來佢係咁多年歷任嘅總統咧，起碼喺二十世紀殺到落去呢一個廿一世紀咧，佢個平均嘅 disapproval rate 咧，佢係最高嘅喎，佢嘅支持度咧，而家系排第一第尾嘅 ，average 啊 ，average 啊。因為點解咧？原來即係大布殊咧，曾經係低過佢 老布殊， 但係老布殊，但係咧佢 on average 咧佢都 OK 嘅，但係而家原來 on average 咧，特朗普咧係跌到嗰個位咧，就係歷任總統裏邊咧係最低嗰個。 唔係 ，Donald Trump 其實係一個二數嚟。 仲有喎、啊，你唔好忘記喎、啊，佢喺上年嘅十月嘅時候咧，已經係算佢人生嘅最高峰。因為點解上年十月咧，就係宣布呢一個嘅減税？ 減税，唔係佢絕對一個二數，因為其實因為美國一個兩黨制嘅國家啦，即係傳統兩黨制嘅國家咧，其實選出嚟嘅總統或者領袖咧，都應該係即係中性啲嘅。 妥妥 即系你要攞到 majority 嘅支持啊嘛，你要攞到 majority 嘅支持咧，咁你一定系好似即系啲人喺度讲呢个即系以前即系好似薯片现象，点解薯片可以即系立到咁多人嘅支持，就系、是、因为佢够中性，同埋好多 integrity 啊嘛，其实系，咁即系。嗱 ，Donald Trump 正就係其實一個二數，而呢個二數其實本身就係因為咧係一個反全球化 嘅一個浪潮底下嘅產物嚟嘅，其實就係因為你本身國內有好多即係所謂 loser 啦，中西部嗰啲啦，咁佢覺得喂真係 no hope 喎，咁啊投一次咁啊即係我又好討厭嗰啲好偽善嘅即係一啲 政客， 政客 言不由衷， 係啊，即係 講啊講到好漂亮， 好似希拉里嗰啲，其實根本上 講啊天下無敵， 係啊， 做有心無力， 咁佢就揀呢啲，咁變咗就其實喂咁咪先揀呢個，而講真佢本身係一個咧係。好，佢上台其实系撕裂嘅社会撕裂好紧要。你见到就系话，虽然佢攞到共和党人嘅支持系攞到七八成咁多，咁但系咧民主党人嘅支持咧，长期嚟讲咧，其实都唔超过10% 嘅。如果你讲嗰个支持度，咁所以咧，即系佢呢个现象咧，正路嚟讲唔应该持久嘅。咁但系共和党觉得佢有利用价值啊嘛，而佢有利用价值嘅情况就在于咧，佢系敢破敢立啊嘛。系嘛？即系呢个系做到共和党人平时唔敢做一样嘢，尤其系对住老共，因为老共实在太蛊惑，而且讲真，喂佢又真系即系鸡髀打人牙较软，喂佢啊，即系大陆啊，即系喺美国嗰种渗透度啊，其实如果唔系 Donald Trump 上台嘅话咧，未必咁揭破得咁多嘅，其实真系吓。咁而家确实你成个贸易战咧已经演变到一个冷战啊，咁去到咁嘅情况咧。其实 Donald Trump 咧，其实已经系去到一个可有可无嘅情况啦。其实可以放弃佢添嘅，其实系，因为其实而家无论民主党又好啊，共和党又好啊，都有一个共识，一定要系即系全力咁样样，即系要对付大陆，要对付中国。咁所以即系你去到呢个位，究竟 Donald Trump 佢系咪可以系去即系叫做划清界线呢咁样样？ 唔系，咁我就觉得即系最可惜的一样嘢就系、是、你。本来是以正持严嗰样嘢，虽然我唔认同啊，咁你咪因为呢一个棋手被 discredit 咗咯，系嘛？即系可能我嘅分析，或者好多人嘅分析，唔系我分析啦吓，即系都系因为呢一个嘅棋手，无论佢嘅 integrity， 无论佢对问题嘅分析能力，甚至乎佢经常乱咁噏咧，系令到呢样嘢系有阻滞噶嘛？嗱，我假设吓，我纯粹讨论啫，假设你贸易战。是可以打到老共一扑一碌嘅，而家咪俾人拉后腿咯，咪拉紧咯。学你话斋，唔知系咪啦，就系、是、因为佢出咗呢几单咁嘅嘢，包括出书啊，包括呢个匿名信咁样。今日未宣布咁样，可能听日啦吓咁样。 迟我哋一日。 唔系，你见到而家系美 死啊嘛，佢话系。 而家你系见到美国国内乱咗一团咧，但系问题而家世界入。变其他嘅国家开始都配合紧，中共就喺政治或者经济上面慢慢封杀共产党啊嘛。 嗯、 你见到 澳洲尤其积极啦。 澳洲一大佬话澳洲嗰度你咁样走去搞佢啲大学，佢梗系咁样噶、 啊。 但系你讲紧德国，喂今日都讲紧，喂有中资企业尝试买佢嘅机械公司，咁德国政府系经过咗无数嘅审查之后，最后决定亲自出手去到喐呢一单买卖啊嘛。喂。咁你係可想而知，而即使美國你因為 Donald Trump 亂咗一團都好，喂而家佢貿易戰所引發出嚟嘅嗰種冷戰，萬物個天平係倒向美國嗰邊嘅噃， 不言之。 嗯， 我覺得世界嘅人咧就唔係好似我哋咁諗嘅，就以為咧。就是大家都是擁有我們那種期望是那種價值。去到最後這些東西利益來的。 不是啊，是完完全全用現實主義的角度走去看啊。 不是利益咯。喂，我賣不賣那樣東西給你，第一你衝不衝擊到我這個的軍事啊戰略的價值先。如果不是的話，所謂啫，我賣給你，高價賣給你，你肯買，是不是你幫我投資這樣，你又大把錢了。即系我觉得你唔好睇得嗰个问题咧，即系我唔系泼大家冷水嘅，系太过乐观啊。OK， 中国喺最虚弱嘅时候，喺六四之后，西方国家全面围堵嘅情况之下，呢只曱甴仍然可以挣扎求存，何况而家佢变成一个暴发户嘅时候，我只系 remind 人，我希望你中啊， 我希望你讲嘅嘢预言能够 predict 实现。 唔系啊，呢一样嘢系建基于一个理由，系因为你虚弱嗰阵时，我觉得我扶你一把，你系有机会改啊嘛。咁今时今日系见到连改嘅机会都冇嘅话，喂，咁我你亦都做暴发户走去咬我哋嘅话，喂，我哋自然惊，我因为你嘅资金系喐紧我哋国家。同國家安全係佔利益嘅嘢嚟喎，喂，你睇清楚喎，而家老共周圍就喺出面買嘅咩？喂，機械公司，喂機械軍嘅公司係有同軍工有關嘅啦，佢全力發展嘅就係5G 電信啊嘛，喂嗰啲咁嘅高科技嘅嘢，喂你亦即係話，喂你係針對所其他國家嘅國家安全嘅話，喂我仲唔及實你？你有錢都冇機會買到嗰啲嘢。 我覺得睇西方國家。佢喺個 engagement 同 containment 嗰度咧，其實好多時咧，佢哋都係好搖擺嘅，一時一樣。有時佢又借劉曉波，我當劉曉波係啦嚇，就頒個貝爾和平獎裏邊咧，就係一巴打落去你嘅度，跟住一個轉頭又揾翻嗰個文學家嗰個叫咩名啊？兩個字嗰、那個，又攞翻個獎，嗰個係親共噶嘛。即係我覺得佢呢一個嘅搖擺政策咧，無論喺 engagement 同 containment 嗰度咧。即係你唔知佢開邊個套路啊！所以我話我希望你中啊！頭先你講嗰套嘅講法就係、是、我希望你 predict 中啊！但我從我哋過往睇西方國家嘅經驗裏邊咧，呢啲阿哥阿姐咧，好多時咧，除咗搖擺之外咧，就係、是、睇利益做人，一時一時嘅咋。 哦， 講 sometimes 係咁， 講外交先係純利益喎。 貿易戰咧， 錢先係背後外交力量啊嘛，哥。 呢個當然啦，嗱你 唔係講威啊嘛。 但而家呢個貿易戰個進展咧，已經係好難令到老共咧，其實係即係可以好可以過以前嘅老好日子咁樣樣。 咁梗係啦 ，good old days 已經唔得啦。嗱，你之前 大家所有人都已經警覺到，你係成為一個世界嘅威脅嘅時候 ，OK。但我點解話冇期望咁高嘅原因，在於一樣嘢就係、是，唉，嗰啲阿哥阿姐最後都係講錢啊嘛，係嘛？而家你估真係外交真係政治啊？咩叫政治先？政治背後就係資源利益嘅分配啊嘛，有幾多著數喺我嘅手啊嘛？我能夠攞呢樣嘢啊嘛？我點解話佢搖擺就從過往經驗咋？即我希望你讲嘅嘢中啊！ 嗱，而家嗰个比较现实啲嘅计算咧，现实啲嘅计算咧，就其实系将嗰个时间就拨翻去上次呢一个贸易部副部长啊黄秀文啦，就拉屎一次去，即系八月底嘅时候去美国咧嗰次谈判嗰次。咁其实嗰次咧已经系即系揭咗呢个老共嘅底牌噶啦。咁个底牌就系话俾你听，佢而家系可以接受美国三分之二嘅条件。咁三分之二嘅条件系乜嘢啊？咁就系话买多啲货啦，买多啲货呢啲我哋唔 care， 对中国人嚟讲咧，我哋系唔 care。当然你话即系可以买多啲美国货嘅话，等同就系开放咗中国嘅大陆市场嘅话咧，咁变咗就系话我哋可以买多，即系你对于消费者权益嚟讲系好事啦。但系乜嘢系关民主事咧？乜嘢系关我哋抗商嘅嘢事咧？就系其实你所做嘅 structural change 系咪可以带嚟到一啲倒逼嘅社会改革咧？即係譬如就係話啦，佢爭取緊嘅，即係譬如你話上網係自由化嘅，即係呢個電信市場自由化嘅。 如果西方國家真係用呢一套嘅價值去巴緊，透過呢個貿易戰，我舉腳贊成。我舉腳贊成啊！ 哦，睇下而家爭取 幾多咯。但係個問題就係咁啊！其實而家個問題就係在於你根本係唔係用呢一套嘢嚟啊嘛？就算你包裝都好啊！阿哥，即正如你讲嗰样嘢，喂，大佬，喂，如果唔系我打贸易战噶，你改善人权啊，你开放呢个资讯嘅自由啊，唔系净系同我讲钱嘅问题、啊。 喂、哦，咁共和党有一股力量系争取紧呢样嘢。 唔系我 appreciate 呢一股力量，即系话你翻去90年代喺六四之后嘅时候，西方国家不断系同老共打人权牌。 嗯， 我仲 appreciate 你噃。 啊， 喂，我举脚赞成你咁做、啊，而家。你讲嗰啲咁嘅蝇头小利嘅嘢，喂，我有贸易赤字啊， 系明白， 我又怕你变成我嘅包脚啦，对唔住， 系 ，sorry， 我真系，我唔会好 appreciate 呢、這个，其他人我唔讲，我唔会好 appreciate， 因为我从来唔觉得我哋嘅地方嘅所谓嘅民主 一定是要依赖其他人呢是帮我出手。但是如果他起码在道德上和政治上跟我握下都好啊大哥。 那个 喂你而家大家就在讲紧做生意、 嗯、 有几多利益的时候。 所以呢即是如果你买多啲。 喂咁我咪同你评论你嗰样嘢有冇效囉、啊、正如你剛才讲外交。啊、你买我啲即係战略利益啊嗰啲咁嘅嘢成为即係世界嘅强权。咁咪同你讲呢样囉。係咪我唔係讲緊嗰全世界里面嗰十几亿嘅人究竟係咪应该享有喺经济嘅进步嘅同时係有政治上面嘅民主嘛。 嗯。 喂以前西方国家都仲讲緊呢样道德呢样嘢喎。话我要同我接轨喎、哦。喂我 fully appreciate 喎、 哦。 喂你打到佢殘都好喎、 啊、所以土伯 大家夾埋一齊玩都好喎、 啊、土伯你剛才講呢個呢叫做係道德光環呢其實有人搶緊嘅咁嗰個即係喺共和黨內部搶得最激積極嗰個呢就係 Marco Rubio 即係如果你講人權嗰 part 呢咁佢其實佢自己都加單上去即係喂你去咩呀你去超市買嘢喂加埋我呢張單啦大佬即係佢就係搭單啦佢搭單嗱、 okay 啊、即係佢就 係做法我係同 佢係啦佢搭單佢搭咩單呢佢最近其實佢都喺度積極推動緊就係話啦喂你而家你喺新疆嗰度喂搞到即係搞集中營咁撲街咁而家佢就喺度拉攏緊兩黨嘅領袖呢一齊喺度呢就俾壓力俾白宮呢喂呢、這個人主即係呢個全球馬格尼斯基人權問責法啦去喐呢一個新疆嗰個叫做係黨委書記啊嗰、那個叫陳全國啊喂如果你做到咁樣嘅制裁嘅話呢喂咁變咗呢種搭單又有意義㗎嘛係咪 你不如講埋 Marco Rubio 嗰嗰條講奸花 呢、這個亦都係啦呢個係。咁所以喂即係你話貿易戰係一個對於我哋嚟一個窗口嚟嘅。 Tour! 係啦呢個窗口嚟嘅。咁亦都係一個即係難得嘅一個歷史嘅一個機遇嚟嘅。咁當然好多 player 啦即係我當然我唔會對 Donald Trump 太多期望啦但共和黨一個大黨有好多唔同嘅支派好多支流你對即係我呢啲人呢我覺得應該值得 appreciate 嘅。黃之鋒同呢個 Marco Rubio 好 friend 嘅知唔知佢呢排成日貼嗰啲相出嚟咁其實佢我諗即係。 唔係你 Marco Rubio, 你都要透過呢啲對外事務去到爭取即係另外一次挑戰 Donald Trump 嘅機會㗎嘛。 係啊即係所以我就覺得就係話即係當然我哋唔可以淨係緊盯住 Donald Trump 一個人啦你淨係講白宮入面啦都好多人爭取緊唔同嘅嘢啦都有好多人喺度堅持緊共和黨嘅核心價值啦。 所以你嗰個 politically, 我再重複一次我嘅論點 ,politically 呢即係美國呢係好蝕場嘅。因為你確實係一個民主嘅社會嘛有四權㗎嘛係咪即係你以為佢真係咁搞原來兩嘢因為一個浪潮一反彈嘅時候又唔係咁做。咁如果你靠佢咪 PK 囉。即係當然你從一個即係幸災樂禍食花生嘅角度 ,OK, fine, 咁你咪繼續做囉。唔係但我最驚嘅問題就是、第一你嗰隻變成曱甴噴極乜鬼殺蟲水都搞唔掂佢嘅咁我哋又仲死。從香港人嘅角度啊喂佢原來呢一個咁樣嘅貿易戰都過多咗關嘅話，喂，我哋好大鑊嘅喎，呢個星期一，係咪啊？喂，第二，美國佬都搞佢唔掂，第一大強權都搞中國唔掂，咁我哋仲有咩希望？我同大家調整期望係在於呢樣嘢，除咗我嗰啲真係經濟嘅分析以外啫，即係唔好以為，喂，幾多會一嘢揼落去 Anthony 度掂啊？点解我哋喺度拍手掌？点解佢唔死？咁咪揼翻你转头，大哥。跟住我哋系首当其冲嘅人啊！做人有少少谋略先得噶，唔好人哋拍手，你喺度拍手，戆居居，冷静少少先得噶，大哥。 咁我哋呢啲人就 上晒头，点啦呢镬？ 我哋呢 老共仲唔 P K？ 我哋好多数人啦， 即系细良都系咁讲嘛，打佢唔死，都打佢两巴都过瘾下，泄啦，屌泄气把春用咩？是不是嗱我哋雨傘運動咪出咪即係旺角騷亂咪係囉以為搞鑊勁嘅出嚟。 但係你知唔知其實 喐都喐唔到老共一條毛。 我哋表示緊呢個民意呢其實係令到習近平自己都 embarrassed 嘅。即係等於就係話俾佢自己嘅對面佢嘅對家呢其實一種機會喺度。喂佢見到喂後下面候住佢呢個地位嘅。 但我本來初時呢、啊、都有考慮呢個 variable 嘅、 啊。 就係呢場貿易戰令到佢嘅權力不穩。 啊、 即係或者係其他佢嘅政治對手。 大家見到冇得救啦， 冇啦！你睇佢北大號會議統一口徑，我估到嘅，即係我估六七成啦，就一定係面對外敵嘅時候，佢射美國佬，沒有，我哋咩分歧都唔好講住，搞掂啊呢場嘢先咁樣。佢大鑊就大鑊在呢度啊嘛。 但係其實講真，習近平同 Donald Trump 一樣咧，個性格一樣啦，係好撚中意破局嘅。 冇錯， 唔係佢係好撚中意搞彎曬啲嘢。嗱，你窮二代嘅既得利益咧，都係咁搞彎嘅。佢自己本身建制內好多人嘅既得利益咧，都搞彎曬㗎。其實係，所以其實我好難得咧，有兩個狂人咧佔據住呢個中美兩個國家嘅一個領導人位置，所以講真，即係你個歷史點樣行咧，係好難估。 你要認真去講習近平呢個狀況咧，咪就係話，喂佢習近平佢自己除咗話你要團結翻成個內部走去應付美國之餘，喂咁佢都要有翻咁上下嘅資源就走去應付㗎，唔係 我 夾死香港咯，大家好清楚㗎啦呢一樣嘢。 唔係我唯一另外一個考慮咧係少講嘅就係咧。即係其實可能係擦槍走火嚟嘅啫，過程係 啊！ 即係你揼我一嘢，咁我唔信就揼一嘢，點知你又興鬼咗喎？點我又你打翻我嘅時候咧，我 其實走咗火㗎啦，已經走咗火了， 係會走火㗎。 而家你真係第一輪貿易，唔係你其實你都 唔係先唔講咩貿易戰裏邊啲 detail 係唔重要，你講緊走咗火嘅原因就係話、喂，即係阿劉世良佢自己都講嘛，佢喺美國加拿大，佢遇到啲美國人即係。遇到啲美國人或者加拿大人對中國嘅 comment 咪就係食狗肉嗰班撲街，就咁簡單嘅咋？你單係呢一種觀感，你已經 咁你又唔可以攞世良嘅 sample size 嚟做準嘅。劉世良英文麻麻地，佢有第二都可能見到香港人多。 不過最近其實有一啲調查顯示咧，譬如皮尤研究中心就話咧，其實美國人喺呢一年裏邊對中國嗰個 咁啊，梗係 好感度咧，係負面咗好多。 負面咗好多。 咁所以點解 Donald Trump 會咁有 錢咁？因為點解咧？即係當吹水分析嘅問題就係因為咧。中國放了很多人去美國旅遊嘛，諗住改善嗰個貿易赤字嘛。呢一嗰啲阿哥嚟到香港已經知啦，大佬黑人憎噶嘛。 咪去聯合國唱社會主義好咯， 係咪？唔係，但係大家要預一個心理準備。我假設呢一場貿易戰係打得成嘅話，其實咧 已經係 我當打得成啊，即係跟住係繼續開火落去啊、打落去嘅話咧，其實全球嘅經濟咧都會出事。你諗下嗱，最近嗰個嘅七月份嘅貿易數據，中國即係好唔好彩就係咧，中國嗰個貿易咧嘅順差係更強。 知唔知？ 第二佢嘅 GDP 因為趕住出貨啊嘛，係 啦， 佢嘅 GDP 加税前之前係咪係狂買嘢？ 依然咧係 keep 住咧係6.6， 唔係冇咁快顯示到㗎呢啲咁樣嘅問題。 所以咧個問題係在於點解咧？你一真打嘅時候咧，其實嗰幾百個 billion 嘅出口，大家要細心留意一個問題就係、是、咧，我其中睇一篇嘅分析嘅文章，佢就話咧，其實係一個生產鏈嚟嘅，最後尾嗰個 part 先至去到中國嘅啫， 係啊， 咁跟住咧由佢再包裝咧就係、是、出口去美國，係 啊，佢 assemble 啫嘛，其實 佢係真係點解有世界工廠係咁大啊？所以大家不可不忽略咧，我冇具體嘅數據，但係有好多嘅經濟學者就話咧，其實好多咧。所謂由中國出口去美國嘅嘢咧，其實係同美國嘅公司係有關。 梗係啦， 你睇佢喂，我最初睇嘅時候，因為我唔知道啲細節咧，就話有手機出口咁威， 所以 iPhone 啦，所以點解佢咁耐都唔敢喐 iPhone 咧？因為喐 iPhone 咧，其實 iPhone 佢本身嗰個增值率咧，係美國係成30%+㗎，即係佢自己 iPhone 佢自己賺嘅增值率係30%，而中國嘅增值率咧，係只不過係6%嘅咋，咁當然係會牽涉到好多唔同嘅即係國家啦。 同埋你最慘就係咧，無論韓國又好，即係日本仔都好啦。所謂中國嘅出口好多時咧，就係因為佢有啲 parts 啊，係拎咗去中國啊，最後佢係 assemble 嘅咋。 係啊， 即係佢最後合埋一齊，跟住就出口就乜入咗佢條數。 咁梗係啦。 所以個問題就係點解我一路都覺得唔睇好呢樣嘢，就喂大佬，大家都係理智人嚟嘅，唔係好似我哋個個咁痛恨到老共，想佢而快啲死嗰啲人嘅。喂，大佬，嗰啲係利益嚟嘅，一睇到利益嘅時候，喂，大佬，仲唔撳住你？即係你話所謂嘅圍堵啊？點解我一路都唔樂觀就咁解？我一路都從悲觀嘅講法，因為點解早咁耐人都知啦， 到到利益当前嘅时候，你嗰啲咁嘅意识形态，嗰啲咩所谓嘅外交系咩啊？赚咗嗰笔钱先讲啦，系嘛？唔系我点解一路都唔睇好？我其中一个因素就系咁样，因为睇得太多啦。即系你对佢期望越大，你系失望越大。你以为靠佢，屌你乜一嘢打巢佢？点解越打越劲？呢个只其一。第二就系佢起码仲有防卫能力，系嘛？第三就转头揽头揽颈，喂，几时真几时假嘅大哥？喂，你话如果你有个道德嘅诉求，我觉得你中国要同世界接轨，你要做强国。喂，唔该你改善啲人权，你嘅政治制度要改革。喂，咁我都仲好。嗱，你用呢个 tool 啱嘅 ，OK， 我都仲靠你。如果唔系而家，喂，你条大佬我唔知喺度搞乜，系咪啊？即系我同大家嘅 difference 喺呢度嘅啫。嗱，你同唔同意我经济分析一件事？你唔同意都冇所谓，因为点解咧？十个经济学家你问十个都有唔同意见，但系我大部分系嗰啲咧系主流嘅，即系经济学家嘅，尤其是美国嗰啲傻佬。睇翻我好，我冇睇香港咩何乐生啊啊边个啊？嗰阵时候雷鼎明嗰啲，我完全冇睇佢嗰啲。 冇睇石镜泉啦， 喂，嗰啲全部要，嗰啲全部要用有色眼镜睇佢，因为佢系攞咗个结论。先至嚟做嗰个推理同分析㗎嘛。 你睇石镜。 咁我稳阵起见，我睇下 New York Times， 睇下 CNN， 睇下Business Insider。喂，咁嗰啲稳阵啲喎，大佬。冇理由个个都咁憎特朗普㗎，大佬。个个都唔睇住自己个荷包做人㗎，係咪？个个都系俾啲背后嘅大财团搵啲 lobbyist 去游说写嗰篇文㗎，係咪？喂，咁啲数据都会系实际㗎，係咪？大哥。同埋會唔會違反我哋以前嗰啲經濟理論㗎？咁樣，即係我嘗試係用咁樣嘅角度嚟同大家分析呢個問題啫。不過你鬧我，繼續鬧啦，我有乜所謂啫？ 不過我覺得咧，即係最近有個 poll 咧，就係話咧，三分之二嘅經濟學家咧就話呢個貿易戰係會 導致美國瓜嘛，係咪？ 即係我覺得呢、這個喂，其實呢個算少喎，我覺得。即係如果你喺即係Orthodox 嘅 economist 嘅角度嚟講，即係如果有三分一嘅經濟學家咧係覺得冇影響嘅話。喂，我覺得算多喎，其實呢個係 三分之二認為今呢一場嘅貿易戰係對美國係有 重創 啊，重創 咁嚴重係重創添嘛，大佬 係啊 ，share 出嚟嗰個啦。咁但係我覺得就係、是、當然兩梗係知道係即係兩邊都有即係、就是、會付出代價，但係邊個多邊個少啫。而中國嗰個諗法咧就係佢唔會當係一個平等嘅天秤去稱呢個損失嘅，因為佢就係想。即係大陸咧，就對自己嘅維穩能力好有信心。佢只係抗商今次嘅貿易戰，會對呢、這、一個即係共和黨政權咧造成幾大嘅打擊嘅啫。只要打得你落嚟咧，即係搞瓜你嘅貿易戰咧，就係佢贏啦。佢嘅諗法就係咁樣。 我都想。 咁好，咁啊，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哇，咁啊，即係講得好清楚啦，係嘛？好啊，下個禮拜翻嚟再見，拜拜。 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